夜月暗，星月亮。我是施主，你睇紧嘅系城寨。 我們又回來了，繼續批判這個港鐵霸權。啊，今個星期三和今天星期五呢，就分別在大埔和將軍澳呢就有小巴投入服務，就是這個19座的小巴。 為 什麼有19座的小巴呢？就其實在上年呢，就立法會呢就談，啊，希望呢政府有第四次的集體運輸，整體的集體運輸系統的策略研究。嗯，政府不肯做。啊，因為呢其中一個呢就說希望呢就即係小巴又好，巴士又好，的士又好呢，可以增加佢哋一啲良性嘅競爭嘅能力。咁，嗯，政府呢就虛偉語蛇咁樣呢，就只係能夠少少放寬，就話好啦，咁淨係俾你小巴就由而家嘅座位呢係加到去19座位咁樣啦。咁，嗯，增加少少呢個小巴嘅呢個競爭能力。點解會咁講呢？就是，因為喺呢個1998年啊，嗰時呢政府呢就做咗一個集體運輸系統嘅策略研究，就定咗個好重要、好重要，亦都係政策傾斜於港鐵，就係，是，你叫鐵路優先，港鐵擺鐵路優先。咁，跟住咧，巴士、小巴、的士咧，呢啲包括埋村巴，就係叫輔助嘅集體運輸系統性質嘅啫。咁即係換句話講咧，當運輸署講話要有良性競爭咧，就話如果嗰個地點，你住的地方是鐵路，即是港鐵去到的話，那不好意思了，他們就不是很想有巴士、小巴是直接跟這個港鐵去競爭的。所以如果你要爭取多一些，能不能夠增加巴士或小巴服務的話，那運輸署就可能跟他說 sorry 啊，不是那麼得啊，這樣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不單止是這樣，還有因為港鐵的鐵路網是不斷擴展的嘛，每一次擴展在一個地方的話，弊家伙了，運輸署做乜嘢啊？就做呢個巴士路線重組，就削嗰個地區嘅巴士線同埋呢個小巴線，搞到啲小巴商或者係呢個嘅巴士公司係苦不堪言。市民咧就因為有咗港鐵，係啊多咗個選擇，但係同一時間咧就對即係呢個其他嘅集體運輸系統嘅選擇咧又少咗。 即係一定要搭地鐵， 係啊， 一定要搭港鐵。 對後生啊，對啲 OL 啊，或者係你想去即係中環啊、鰂魚涌啊咁啲核心商業區翻工咧，咁佢哋歡迎嘅。咁但係對老一輩嗰啲嘅乘客嚟講，佢哋習慣咗點對點嘅巴士，又或者係小巴服務嘅話咧，佢哋就即係好苦咯。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我有啲朋友啦嚇， 喂，话呢个唔系叫铁路优先政策，呢个叫铁路万能政策。 铁路万能政策， 即系大家想我俾翻 credit 你嘅话，同我讲翻我 Facebook 话翻俾你听啲朋友。 系 我对上一次讲话，阿钟议员你都用咗我哋嘅讲法，哦、我都要俾翻 credit 佢哋。好，你同我讲翻得噶啦，会俾翻 credit 你。啊，咁呢个铁路万能嘅政策咧，即系每次要答一个问题就话，诶、哎，咁你削减咗个巴士服务嘅时候。咁你有咩替代呢？咁樣咁，跟住佢好得意就答你，我係有港鐵啦咁啊。即係舉個例，即係我哋喺將軍澳呢幾年，政府同埋巴士公司成日都想削減咗呢一個嘅過海巴士線噶嘛。 係啊， 咁跟住之後佢話：，唉，咁啊，你其實將軍澳有鐵路啊。 2002年將軍澳線投入服務嗰陣時咧，係喐動咗全個將軍澳區嘅超過40条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線。 係啊， 個規模之大係驚人。 咁但係我真係每次問，好多時問運輸署話，咁即係個問題都答唔到嘅，就話即係究竟你憑乜嘢會覺得即係港鐵依家嘅載客嘅能力可以壓落去，可以接收得到，即係取消咗呢啲嘅過海巴士線所即係帶嚟嘅乘客咧？咁樣咁其實佢都達唔到呢啲。 特別係早幾年啊，講緊2013年、2014年，你已經有多條線啊，你見港島線啦、觀塘線啦、將軍澳線啦，喺早上或者係放工嘅繁忙時段，佢哋嗰個載客率已經係超過100%，有啲係講緊105%。102%、101%，咁啊代表咩咧？就係你逼到渣甸魚咁樣。 其實嗰個嘅爭議係點樣嚟咧？點解無端端會有超過100%嘅載客量？點解突然間即係超過100%你都仲上到車嘅咧？就係因為原來政府過往即係去計翻個載客量個方法咧，係即係好虐待翻乘客嘅。咁就即係講緊係一平方米咧，企到6个人咧做一個標準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慢慢大家可能就發現呢個唔係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啦，咁啊，慢慢試下將條數變一變，一平方米去企4个人啦，咁我哋用呢個做標準啦，咁樣，咁之後就計咗條數出嚟咧，其實好多線都會負荷唔到。當年即係最計到出嚟最負荷唔到就係將軍澳線啦嘅由喺油塘去鰂魚涌即係過海嗰一段啦，咁樣，咁就依家會回落翻嘅，咁因為即係港鐵公司佢加開咗由康城開出嘅班次，咁變咗，因為 佢班次係 最主要因為康城開出嚟嘅班次咧，就唔似寶林坑口咁樣係已經即係載咗咁多人啦，咁樣咁就變咗係相對有多少少嘅剩餘嘅載客量可以俾人喺油塘啊，咁可以上到車。咁呢個其實就下跌咗嘅，但係即係你見到其實都陸續都好多線咧，都係會即係即係爆棚嘅嚇，大家即係。即係可能叫你等多幾班車咁，但係即係好多時大家經驗都唔係等多幾班車咁簡單。 係真係好苦啊！咁啊，巴士公司啊喊咁口啦，就係講話一方面政府就傾斜啦，向港鐵傾斜啦，不斷俾佢發展鐵路網；另外一方面發展咗鐵路網咧，就調翻轉頭咧，就削一啲嘅巴士路線。同一時間咧，過去嗰10年8年咧，香港嘅私家車嘅數量嘅增長係上升啦，路面越嚟越擠塞啦，政府冇咩點樣特別大嘅力度咧，係去改善路面擠塞嘅情況。以前係較多個巴士專線嘅，咁所以變到乘客咧就會發覺，以為唔係喎，搭巴士越嚟越唔掂喎，擠塞越嚟越嚴重喎，候車時間啊、埋站嘅時間越嚟越長，我只係能夠就算好逼，就算要做沙天魚嘅話咧，都唯有係搭呢個嘅，即係去逼呢個嘅港鐵咁樣，即係地獄嚟㗎喎！你諗下每日嘅6点喺呢個嘅金鐘嘅月台嗰陣時候，真係5、6班車嚇、啊。如果你星期五、星期六嚇、啊，即係weekend。嗰陣時好苦嘅喎，係。 同埋呢個惡性循環嚟噶嘛，即係如果大家覺得搭巴士嘅時間越嚟越長，又唔想去搭呢一個港鐵，咁咪越多人會去揸車咯。 係。 咁但係越多人去揸翻車，咁咪嗰個嘅塞車時間亦都係會長咗。咁當然再加上政府喺道路啊，或者泊車位上邊嘅配套根本就唔足夠啦，即係衍生咗好多嘅車流，其實根本係冇需要嘅。即係佢有好多嘅 journey， 其實佢走咗去揾車位，咁有額外嘅車流。咁呢啲嘅工作其實冇通盤咁樣去做嘅。咁樣咁變咗。其實一個惡性循環就變咗越嚟越多人咧走咗去搭港鐵咁樣咯。咁但係咧又好得意喎，即係究竟政府有冇好認真咁去思考過，究竟即係市民去考慮佢揀咩嘅交通工具嘅時候，個理由係啲乜嘢咧？咁樣甚至即係其實 講到尾話，甚至好得意嘅，有啲人又話：，誒、哎，我其實我中意翻工，因為我要準時，我要搭港鐵。放工咧，我就因為好攰啦， 想有位坐， 有位坐， 就寧願等巴士。 係啦，又唔想話俾人批鬥 咁樣。上到車嘅車程可能45分鐘嘅話咧，你真係要瞌一覺。 係啦，瞌一覺。 喺港鐵咧，一個唔覺意你揾個位坐咗啦，關外座啊，仲要俾人鬧餐懵，影相。 關唔關內座都俾人批鬥㗎啦。 啊，係咩？ 即係可能 因為有個較為年長嘅長者企喺你面前，你又唔記得咗讓座。或者你恰著咗嘅話咧，就 被批鬥啦， 真係苦啊！ 係啦，咁樣咁即係其實係有啲開始有呢啲嘅討論嘅嚇，甚至即係我之前都聽咗一啲巴士公司嘅高層咧，去即係嘅一啲嘅分享會啦，佢哋巴士公司都睇到呢個問題。即係佢淨嗰次係英文嘅 present 啦，嗰間巴士公司我唔開名啦。咁即係佢覺得啊，開始乘客會覺得係咪搭巴士可以 buy back the dignity 嘅問題， 哦、 即係買翻佢尊嚴嘅問題，即係唔使係啊，即係可以有個比較鬆少少嘅空間嘅問題。 最近呢個九巴取消咗佢嗰個路順通，我哋係咪多翻少少咁尊嚴？就唔使搭巴士都要被逼去聽佢啲廣告。 我諗係 Jackie 會多啲尊嚴嘅，即係藝人 Jackie 啦，即係開始終於唔使便秘啦。我想他的 dignity 會多一點點、啊、但是究竟有沒有去看清楚乘客他選交通工具的方向是什麼呢樣、嗯、就而我們即很多時候選擇票價的提供、啊、或者優惠的提供、啊、又亦都是不是向這個方向去走呢、嗯、這個其實都要大家去思考的一個問題咯、 嗯 啊我在早幾年呢是那時候港鐵剛剛有港鐵都會優惠票啦， 都會優惠票 嚇。就講緊話，即係俾你30日裏邊，即係好似即係叫回數票咁嘅形式啦，咁樣去搭港鐵啦。咁尤其是即係我區裏邊係比較多係即係喺對面海，即係港島翻工嘅居民咧，都 長程啲嘅 中長程啦 嘅中長程 嘅乘客會受惠得到嘅咁樣。 多唔多人使用啊？或者 係都會嘅，但係即係慢慢有問題咧，就你發現買咗呢種飛咧。咁你放工冇得揀啦，一定你要搭翻港鐵，仲要30日裏邊喎，即係中間你可能 即係限住你咯，一定要係 你中間可能放個長少少嘅假，或者即係你即係中間真係有一晚係我講 病咗都唔得掂啊，有一日請病假都可能斷咗啦。 係啊，或者嗰日真係做完嘢好唔舒服啦，咁我想搭下巴士，咁你都可能會諗係咪蝕咗咧咁樣。咁所以即係嗱，依家會延長咗個期限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究竟我哋呢啲嘅票價提供係咪即係行緊去一個？分流的一個方向呢，是不是合理地去鼓勵巴士去發展得到呢？這個我想是政府要思考的一個問題來的。 嗯嗯，是 啊是啊， 我見到過去一兩年或者兩三年呢、嗯、就運輸署是放寬一點點的、 嗯、 因為也當然看得到港鐵是越來越擠迫、 嗯 啊、不敷應用、 嗯 不同的地點也都是有需求，所以長程的巴士路線呢就重新酌情地就批回、就是、即使是有直接跟港鐵的服務是有直接的競爭的話呢，都重新開放返呢啲咁樣嘅競爭，係俾返巴士公司同埋鐵路嘅咁樣。 係啊， 我會覺得呢個必須係要行。 因為之前我哋都聽過一啲巴士公司佢分析過個市場啦，咁啊邊類型嘅巴士線係可能特別受歡迎呢？第一可能就會快過港鐵啦，咁樣。 快港鐵。 咁第二類型就係即係個路程可能真係比較長，即係佢未必快過港鐵，但係路程比較長嘅。咁呢啲即係嘅巴士線咧，都係會令到巴士公司係即係收入都可以可觀少少。 新界東去到新界西嘅巴士線嗰啲路線長，你起碼有個位坐。 係啦。 就算不是快港鐵，你要有個位坐都有需求， 或者不需要去怎樣去即係點樣去逼點樣去轉車嚇，但係你可能望到風景咁樣，好多街坊都係好多市民都係會咁樣諗啦。 嗯， 但係我哋記得我哋喺地區爭取咗好多年嘅將軍澳去荃灣嘅巴士線啦。即 將軍澳去荃灣，又或者將軍澳去沙田，以前就一路就係講啦，就係、是、運輸署就話良性競爭嗰啲，咦鐵路已經去到了， 去到啦，係啊， 會開放俾你啊，搞啊搞啊，搞咗10年先至願意放寬。 係啦，即係當年咧，即我記得咧，我哋係好記得咧，係運輸署係即係去審批呢個建議嘅時候咧，係好保守嘅。 他说、哎、證明未证明到有需求、啊、他们记不记得当年是怎样去做统计，究竟将军澳有多少人要去荃湾呢，记不记得当年怎样统计， 不记得了、 啊、那当然、没有这个巴士直达巴士的情况底下、可能搭村巴，但可能更加多是走了去搭港铁啦、但港铁就有衰的、就是他有、这些的乘客去由哪里去哪里的数据呢，又不是那么容易呢运输处可以拿得到去评估需求的，即是不要说巴士公司拿不到了，竞争对手当然拿不到的了、连运输处都不是那么容易拿得到的、结果呢就是当年运输处呢就要去回将军澳沿线的港铁站那里逐个人问，喂、先生小姐你是去哪里的，这样自然呢问到又说、哎、其实只有 4% 到人去荃湾一带、不是很大需求， 大幅即是去低估了 低估了 需求， 咁啊，即係當年，當然之後， 亦都問唔到嗰啲朝頭早搭村巴，即係直點對點由將軍澳去目的地去荃灣嗰啲嘅乘客嘅數量 咧。係啦，好多時呢啲係好難去統計，即係冇呢啲嘅數據咧，係去去評估到個需求嘅。咁就係後屘可能巴士公司九巴啦，呢度唔怕開名，就係嗰個營運嘅方向都改咗啦，變咗即係比較進取少少啦，咁樣咁佢先去開到。我好記得即係嗰時去開到呢條線行咗一個月到，跟住有運輸署嘅同事同我講：，哇！我冇諗過 咁受歡迎， 咁受歡迎 一樣，即係好似去將軍澳去沙田線咁樣， 係啦，冇諗過咁受歡迎。 過去咧完全係低估咗嗰個需求，因為有一個服務點對點，亦都係有位坐嘅話咧，咁就乘客就多咗個選擇嘅話咧，佢就擇優啦，就寧願選擇搭巴士，就唔搭呢個非常之擠迫路途路程一樣係咁長嘅一個嘅鐵路。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即係當然裏邊亦都有大改變，就係、即係巴士公司佢。營運的方法方針都是有它的改變啦，是的，但是即是會見到其實是這些的是的比較長途的巴士線，長途特快的巴士線呢 是有這個需求在這裡的，問題就是政府是有多配合去開發， 有些經過必然經過的鬧市區那些的居民就會告訴你他們是苦的、即是會經過去，譬如好像觀塘區那樣啦、即是新界東去到新界西必然經過觀塘區、九龍區、那些、那運輸署經常也是用了這個來作為借口，他就咁樣咧，你太多嘅巴士線咧，就即係或者同鐵路係去競爭咧，可能就會造成呢個 waste 嘅 competition 啦、即係有浪費性質嘅一個競爭咁樣。嗰、那個浪費性質唔單止係即係行車資源，仲有咧係去衍生出嚟一啲嘅廢氣啊，係會污染環境啊，令到有個別嘅區有大量嘅巴士線咧係經過佢嘅區，但係就唔會上落客嘅咁樣，係即係咁樣去做。咁所以咧，運輸署就經常講話，能唔能夠有啲大嘅集體運輸系統即係做。轉乘啊，係去即係去做接駁就多過係點對點嘅巴士服務咁樣。 尤其是頭先我哋講到話，即係政府做嘅研究啦，公共交通嘅研究報告啦，佢都提出咗好多嘅轉乘站。咁其實好多有啲嘅轉乘站都唔係話一啲好新嘅嘢嚟㗎啦，即係之前都討論過咁樣。咁但係即係中間提供嘅轉乘優惠咧，咁政府又唔會話即係擺咗好著力好多㗎喎嚇。咁即係譬如舉個例，又講翻將軍澳啦。咁因為即係好早年將軍澳就係開放咗啲路線俾巴士公司之間互相去競爭去投標， 新巴同九巴競爭 係啦，去投標啦嚇咁樣。咁就當年就新巴投到一啲嘅將軍澳區嘅路線啦， 將軍澳南、 將軍澳南嘅路線啦。咁但係出到嚟啦，咁時代改變緊，可以用八達通去做轉乘。咁但係呢堆路線出到九龍咧，又轉乘唔到嘅喎，咁即係變咗其實又係浪費咗個效益，甚至頭先提到話。將軍澳去沙田，可能就是將軍澳就係去到沙田，大佬山隧道口，你又俾翻個正價去搭翻九巴咁樣先轉到路線，或者你又係去到呢一個沙田火車站先至可以去搭到港鐵咁樣，咁又擺翻人落去港鐵，咁好多效益之間咧，互相巴士公司之間嘅路線係點樣配合呢，其實係磨合唔到啊，好多次幾次咧就去。 巴士專營權的檢討，我都有提出過這個問題，但是運輸署又似乎覺得哇，這些是涉及到巴士公司之間的商業決定，就是不可以焗它給優惠，但樣就會浪費了很多提供誘因的機會 給乘客去分流。 所以呢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民間也好立法會也好，每一次當港鐵出現這些大的事故的時候，又或者營運上面出現這些問題有受到質疑的話，又再重新檢視到底香港的集體運輸系統應該怎樣發展的方向的、因為政府已經佔了港鐵的股份是70%多了、有能力的、財政上面絕對有能力，我有特區政府有錢的話、又想避免港鐵不時是以這個商業運作股東利益為上，而反而呢是市民作為集體運輸系統裏面的乘客那個的利益是放在次要的位置的話、就經常有討論呢是否由政府去買回剩下的 20% 的這個股權、由政府好像、世界各地有很多地方的集體運輸系統鐵路系統呢、是由政府變回做公營的、就去解決個問題，或者是 去處理現在我們面對這些問題，就不會令到不斷加價、服務又日日差這些這樣、但去到議會大家知道了，即現在因為有大量的一個制度上面的缺陷、建制派保皇黨、功能組別、每一次講到這些不行、要用很多錢的、又不知道多少千億、不可能的、小馬大幫忙呢就將這些這樣的討論就即輕輕帶過了去、 即現在變了很多時候都是給回港鐵公司去做啲商業嘅模式咁提供優惠，咁大家知道唔係出路啦咁樣。咁呢幾日我見到係有啲討論話，喂好似我哋上節都有講到啦，即係罰完錢，原來係俾港鐵做商業嘅推廣嘅。咁而可能個效果出到嚟係令到港鐵即係作為香港嘅個公共嘅運輸，即係公共嘅運輸裏邊係更加集中嘅，唔係去緊一個分流嘅方向嘅。咁係咪應該要罰佢錢，因為佢做錯嘢係要擺落其他交通工具度咧？呢位朋友好好朋友啦，咁真係咁就呢、這個其實係應該值得去討論嘅。咁但係要更加思考係點，係咪即係應該擺落去拎筆錢出嚟，唔係純粹好似我罰你走去俾益巴士公司啦，或益渡輪公司啦咁樣，咁唔係純粹想做呢個效果，唔係話要純粹益你競爭對手嘅效果，而係即係應該係要有個分流咁樣嘅效果咯。 有功能導向嘅目標為本嘅，即係想達至到咩目標？而呢個目標當然就係即係去協助乘客可以方便、快捷、便宜咁樣去到目的地嘅話，係去解決香港而家面對無論係交通擠塞啊、冇足嘅停車位啊，或者係即係車程好長啊、班次不足呢啲咁樣嘅交通問題咯。 係啊，港鐵其實依家是有少少呢啲嘅計劃嘅，即係畢竟即係我都相信港鐵公司咧，你叫佢話如果有啲方法可以減少翻少乘客咧，我諗佢哋都好樂意，但係即係都冇辦法啦。咁香港嘅交通發展， 港鐵將自身嘅利益同政府推動一啲大型嘅。我講的大白象基建工程啊，做一些盲目的中港融合啊，你講緊高鐵嚇、一個很經典的事例咧，港鐵已經忙於係為政府嚟做打手嚇、幫政府係為呢啲咁樣嘅公共政策咧係去背書，咁、所以你先見到個幾禮拜之前馬時亨就走出嚟講跳出嚟啊、當社會上而家大辯論到底一地兩檢係咪應該即係唔容許有呢個嘅司法管轄權係俾咗大陸，而係話即係只係做外國嘅 CIQ 咁。咁嘅話咧，馬時亨咪即刻透出嚟咯。哇！遲咗一日嘅話咧，或者一個月嘅話咧，咁我哋每個月嘅營運開支咧係高達8000萬噶，啲錢就倒咗落海啊！嚇、但係佢又永遠唔提翻你。其實高鐵應該2015年嘅年中就已經投入服務噶啦，而家去到2017年都未投入服務，仲要去到2018年嘅。第三季才投入服務，咁呢30多個月，每個月唔見咗8000多萬。如果用馬時亨自己嘅邏輯講翻，咁點解佢唔講啊？呢啲錢邊個銀荷包俾翻我哋香港人啊？香港人嘅時間成本邊個係去付出咧？邊個負責問責咧？咁樣即係好折墮喎！我覺得馬時亨港鐵今時今日點解係不務正業，就係做呢啲嘢啦，為政府開脱，為政府背書，為政府保駕護航。 反而將自己的本業是集體運輸系統為香港人提供方便、快捷、便宜 的交通工具這個的這個理想的拋諸腦後。 是啊，咁即係都知道係即係可見嘅，將來都唔會話令到港鐵公司有好大嘅改善啦嚇咁樣咯。咁所以就即係睇睇係點樣可以令到真係可以做到分流咧咁樣。咁啊，依家係有啲嘅scheme 嘅，即係港鐵公司，譬如有啲優惠係講佢嘅月票嘅時候係可以。 淨係港鐵，又或係要同埋其他集體運輸 係。佢係譬如依家咧東鐵同埋西鐵嘅月票咧係可以揀起某啲嘅班次咧係唔搭港鐵，我朝頭早搭巴士咁樣。 哦，咁樣，即係有個組合嘅，你可以係。 係啦，咁樣，咁即係做到個分流嘅效果。咁但係即係其實係咪應該要諗將港鐵嘅罰款可以即係好像專款專項的形式啦，是行緊去真係去做緊一個分流咁樣嘅方向咧，俾多啲嘅誘因俾乘客去即係去搭到其他巴士公司嘅路線咧，咁樣咁令到港鐵可以即係少啲人啦，咁樣咁就即係其實呢啲係應該值得去探討嘅項目嚟嘅。係 除咗呢啲，就係仲有啲好基本啦，即係講到口乾啊，有啲好基本嘅。未有月台幕門的就要盡快加回月台幕門，減少因為意外又或者有人即想去輕生即是跳路軌這些意外。第二就是那些洗手間為什麼未合併之前的九鐵是每一個站都有洗手間，港鐵由70年代到今時今日都不是每一個站都有洗手間。我們看一看外國近的，看一看台灣的話人家做完了，很多年前已經是做完了，這些是乘客基本要求的洗手间的设施已经做完，不单止做完了，里面还有即可能被妈咪是去喂哺母乳的一些的育婴室啊，洗手间又有一些灯号显示呢到底是满又不满啊，有多少格满啊，这样。现在我们的每年赚着百几亿的港铁连每个站的洗手间都还没搞好。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差。 即其实是后知后觉啦，即两铁合并带来即可能乘客之间即个车程是长了。有这些需要都很正常。 我觉得基本的。70年代港铁就说那时候的地铁就说因为那时候的技术起在地下即那时候的技术是会难一点的。但今天是2017年。 还有即都即港很多時就話其實即係話就話冇公眾嘅洗手間啫，咁但係即係到你揾到車站職員咧，都會幫手嘅。咁我嗱我都幫襯過嘅，咁真係即係試下去揾啲港鐵職員幫手。咁但係即係好多時都要麻煩一位港鐵職員去到客務中心。咁跟住之後係啦，跟住佢就叫一位同事帶你出閘。跟住去佢個員工嘅洗手間咁樣用，咁我諗呢個都對車站運作都唔係一個健康嘅事啦，咁樣係啊，咁所以同埋好多時即係頭先講到話隨住車程去長咗，咁即係乘客飲食嗰個嘅限制係咪即係都需要去檢討咧？咁樣因為可能依家有時可能即係閒閒地搭個幾鐘頭嘅車，中間想飲少少嘢啊，或者即係食個蛋糕啊，咁車站入邊有咁多便利店咯，咁多麵包鋪咯，咁啊 做生意俾錢嘅就要租出去。 咁但係即係會唔會喺呢一度可以檢討翻俾乘客食嘢安排啊？咁樣咁呢啲其實係好多嘢需要去檢討嘅。 係啦，咁嗱，今日咧就同阿鍾錦麟嚇，我哋嘅鐵交巴交議員咧，就去即係做咗好多嘅分析啊、分享啊咁樣。大嘅制度改革呢個可加可減機制啊，未來嘅港鐵嘅發展嘅路向嘅話咧，我哋有我哋嘅睇法啦。咁但係細微處嘅日常嘅管理啊、維修保養，甚至乎一啲基本的洗手间的设施的话，其实这些其实已经是很低的要求的。即是港铁如果是听得到有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这些不是很新意来的。其实 这些在议会提过 根本已经是不断是有人提的。即请港铁即是很严肃地对待香港市民，即是日日乘搭你，即是作为一个集体运输系统，你们基本的一个服务提供的话是要做好的。 不是拜托运输处就不要再相信港铁万能了。 是啦是啦，好吧。好，那今天的政治咖喱飯，好多謝鍾錦麟議員就上嚟同我哋做特別嘉賓嚇。咁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咧，就會有另外一個議題嘅。咁啊，今日咧就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